第31回，死扇子作千金一笑，因麒麟扶白首双星。话说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，也就冷了半截，想着往日常听人说少年吐血年月不保，纵然命长终是废人呢。想起此言，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峥嵘夸耀之心尽皆灰了，眼中不觉滴下泪来。宝玉见他哭了，也不觉心酸起来，因问道：你心里觉得怎么样？袭人勉强笑道：好好的，觉怎么呢？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烫黄酒，舀山羊血离冻丸来。袭人拉了他的手笑道：你这一闹不打紧，闹起多少人来，倒抱怨我轻狂。分明人不知道，当闹的人知道了，你也不好，我也不好。正经明儿你打发小子问问王太医去，弄点子药吃吃就好了，人不知鬼不觉的可不好。宝玉听了有理，也只得罢了，向案上斟了茶来，给袭人漱了口。袭人知道宝玉心内是不安稳的，但要不叫他服侍，他又必不依，二则定要惊动别人，不如由他去吧。因此只在榻上由宝玉去服侍。一交五经，宝玉也顾不得梳洗，忙穿衣出来，将王继仁叫来，亲自确问。王继仁问缘故，不过是伤损，便说了个丸药的名字，怎么服怎么敷。宝玉记了，回原医方调治，不在话下。这日正是端阳佳节，仆爱簪门，虎符祭毕。午间，王夫人置了酒席，请薛家母女等赏午。宝玉见宝钗淡淡的，也不和他说话，自知是昨儿的缘故。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采，也只当是金钏儿昨日之事，他没好意思的，越发不理他。林黛玉见宝玉懒懒的，只当是他因为得罪了宝钗的缘故，心中不自在，形容也就懒懒的。凤姐昨日晚间，王夫人就告诉了她宝玉金钏儿的事，知道王夫人不自在，自己如何敢说笑，也就随着王夫人的气色行事，更觉淡淡的。贾迎春姊妹见众人无意思，也都无意思了，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。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，她想的也有个道理。她说： 人有聚就有散，聚时欢喜，到散时岂不冷清？既冷清则伤感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，谢时则增惆怅，所以倒是不开的好。 故此人以为喜之时，他反以为悲。那宝玉的情性只愿长聚，生怕一时散了天悲；那花只愿常开，生怕一时谢了没趣。直到燕散花谢，虽有万种悲伤，也就无可如何了。因此今日之宴大家无幸散了。林黛玉倒不觉得，倒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，回至自己房中长吁短叹。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，不妨又把扇子湿了手，跌在地下，将骨子跌折。宝玉应叹道： 蠢材蠢材，将来怎么样？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事，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？ 晴雯冷笑道： 二爷近来气大得很，行动就给脸子瞧。前儿连袭人都打了，今儿又来寻我们的不是，要踢要打平也去，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事。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，也没见个大气儿。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，何苦来？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，再挑好的事，好离好散的倒不好。 宝玉听了这些话，气得浑身乱颤，应说道： 你不用忙，将来有散的日子。 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，忙赶过来向宝玉道： 好好的又怎么了？可是我说的，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。 晴雯听了冷笑道： 姐姐既会说，就该早来，也省了爷生气。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个人服侍爷的，我们原没服侍过，因为你服侍的好，昨日才挨窝心脚。我们不会服侍的，到明儿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。 袭人听了这话，又是恼又是愧，但要说几句话，又见宝玉已经气得黄了脸，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，推晴雯道： 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，原是我们的不是。 晴雯听他说我们两个字，自然是他和宝玉了，不觉又添了酸意，冷笑几声道： 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，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。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，也瞒不过我去，哪里就撑起我们来了。明公正道，连个姑娘还没镇上去呢，也不过和我似的，哪里就撑上我们了。 袭人羞得脸紫胀起来，想一想，原来是自己把话说错了。宝玉一面说： 你们气不愤，我们要偏抬举他。 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： 他一个糊涂人，你和他分着什么？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，比这大的过去了多少，今儿是怎么了？ 晴雯冷笑道： 我原是糊涂人，哪里配和我说话呢？ 袭人听说道： 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，是和二爷拌嘴呢。要是心里恼我，你只和我说，不犯着当着二爷吵。要是恼二爷，不该这么吵的万人知道。我才也不过为了这事进来劝开了，大家保重，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，又不像是恼我，又不像是恼二爷，夹枪带棒，终究是个什么主意，我就不多说，让你说去。 说着便往外走。宝玉向晴雯道： 你也不用生气，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，我回太太去，你也大了，打发你出去好不好？ 晴雯听了这话，不觉又伤心起来，含泪说道： 为什么我出去？要嫌我，便着反而打发我出去，也不能够。 宝玉道： 我何曾经过这个吵闹，一定是你要出去了，不如回太太，打发你去吧。 说着站起来就要走，袭人忙回身拦住，笑道： 往哪里去？ 宝玉道：回太太去。袭人笑道： 好没意思，真个的去回，你也不怕臊了？便是他认真的要去，也等把这气下去了，等无事中说话回了太太也不迟，这会子急急的当做一件正经事去回，岂不叫太太犯疑？ 宝玉道： 太太必不犯疑，我只明说是他要闹着去的。 晴雯哭道： 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，饶生了气还拿换压派我，只管去回，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。 宝玉道： 这也奇了，你又不去，你又闹些什么？我经不起这吵，不如去了倒干净。 说着一定要去回，袭人见拦不住，只得跪下了。碧痕、秋纹、麝月等众丫鬟见吵闹，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。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，便一齐进来，都跪下了。宝玉忙把袭人扶起来，叹了一声，在床上坐下，叫众人起去，向袭人道： 叫我怎么样才好？这个心使碎了，也没人知道。 说着不觉滴下泪来。袭人见宝玉流下泪来，自己也哭了。 晴雯在旁哭着，方欲说话，只见林黛玉进来了，便出去了。林黛玉笑道：“ 大节下怎么好好的哭起来？难道是为蒸粽子吃蒸恼了不成？” 宝玉和袭人嗤的一笑。黛玉道：“ 二哥哥不告诉我，我问你就知道了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拍着袭人的肩笑道：“ 好嫂子，你告诉我，必定是你两个拌了嘴了，告诉妹妹，替你们和劝和劝。” 袭人推他道：“ 林姑娘，你闹什么？我们一个丫头，姑娘只是混说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你说你是丫头，我只拿你当嫂子的。” 宝玉道：“ 你何苦来替他招骂名？饶这么着，还有人说闲话，还搁得住你来说他？” 袭人笑道：“ 林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事，除非一口气不来，死了倒也罢了。” 林黛玉笑道：“ 你死了，别人不知怎么样，我先就哭死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死了，我做和尚去。” 袭人笑道：“ 你老实些吧，何苦还说这些话？” 林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，抿嘴笑道：“ 做了两个和尚吗？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。” 宝玉听得，知道是他点钱儿的话，自己一笑也就罢了。一时黛玉去后，就有人说薛大爷请，宝玉也只得去了。原来是吃酒，不能推辞，只得尽席而散。晚间回来，已带了几分酒，踉跄来至自己院内，只见院中早已把乘凉枕榻设下，榻上有个人睡着。宝玉只当是袭人，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他问道：“ 疼得好些了？” 只见那人翻身起来说：“ 何苦来，又招我。” 宝玉一看，原来不是袭人，却是晴雯。宝玉将他一拉，拉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“ 你的性子越发惯焦了，早起就是跌了扇子，我不过说了那两句，你就说上那些话，说我也罢了。袭人好意来劝你，又扩上他，你自己想想该不该。” 晴雯道：“ 怪热的，拉拉扯扯做什么？叫人来看见像什么？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既知道了不配，为什么睡着呢？” 晴雯没得话，吃的又笑了，说：“ 你不来便使得，你来了就不配了。起来，让我洗澡去。袭人、麝月都洗了澡，我叫了他们来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我才又吃了好些酒，还得洗一洗。你既没有洗，拿了水来，咱们两个洗。” 晴雯摇手笑道：“ 爸爸，我不敢惹爷。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，足有两三个时辰，也不知道做什么呢。我们也不好进去的。后来洗完了，进去瞧瞧，地下的水淹着床腿，连席子上都汪着水，也不知是怎么洗了。笑了几天，我也没那功夫收拾。也不用同我洗去，家也凉快了。那会子洗了，可以不用再洗。我倒舀一盆水来，你洗洗脸，通通头。才刚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，都派在那水晶缸里呢，叫他们打发你吃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既这么着，你也不许洗去，只洗洗手，来拿果子吃吧。” 晴雯笑道：“ 我慌张得很，连扇子还跌折了，哪里还配打发吃果子？倘或再打破了盘子，还更了不得呢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爱打就打，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，你爱这样，我爱那样，各自性情不同。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，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的，只是不可生气时拿它出气。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，你喜听那一声响，就故意的碎了它，也可以使的，只是别在生气时拿它出气，这就是爱物了。” 晴雯听了笑道：“ 既这么说，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，我最喜欢撕的。” 宝玉听了便笑着递与他。 晴雯果然接过来，嗤的一声撕了两半，接着嗤嗤又听几声。宝玉在旁笑着说：“ 想得好，再思想些。” 正说着，只见麝月走过来笑道：“ 少做些孽吧。” 宝玉赶上来，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与晴雯，晴雯接了，也撕了几瓣子，二人都大笑。麝月道：“ 这是怎么说，拿我的东西开心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打开扇子夹子，你捡去，什么好东西？”麝月道：“ 既这么说，就把夹子搬了出来，让他尽力的撕，岂不好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就搬去。” 麝月道：“ 我可不造这孽，他也没折了手，叫他自己搬去。” 晴雯笑着倚在床上说道：“ 我也乏了，明儿再撕吧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古人云，千金难买一笑，几把扇子能值几何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叫袭人。袭人才换了衣服走出来，小丫头佳慧过来拾去破扇，大家乘凉，不消细说。至次日午间，王夫人、薛宝钗、林黛玉众姊妹正在贾母房内坐着，就有人回：“ 史大姑娘来了。” 一时果见史湘云带领众多丫鬟媳妇走进院来，宝钗、黛玉等忙迎着阶下相见。青莲姊妹间今月不见，一旦相逢，其亲密自不必细说。一时进入房中，请安问好，都见过了。贾母因说：“ 天热，把外头的衣服脱脱吧。” 史湘云忙起身宽衣。王夫人因笑道：“ 也没见穿上这些做什么。” 史湘云笑道：“ 都是二婶婶叫穿的，谁愿意穿这些？” 宝钗一旁笑道：“ 姨娘不知道，她穿衣裳还更爱穿别人的衣裳。可记得旧年三四月里，她在这里住着，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，靴子也穿上，蛾子也勒上，猛一瞧，倒像是宝兄弟，就是多两个坠子。她站在那椅子后边，哄得老太太只是叫：‘宝玉，你过来，仔细拿头上挂的灯穗子招下灰来，迷了眼。’他只是叫，也不过去。后来大家撑不住笑了，老太太才笑了，说：‘倒扮上男人好看了。’” 林黛玉道：“ 这算什么？唯有前年正月里接了他来，住了没两日就下起雪来。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才办了引回来，老太太的一个星星的大红星星粘斗篷放在那里，谁知眼错不见，他就披了，又大又长，他就拿了个汗巾子拦腰系上，和丫头们在后院子里铺雪人去，一浇在的沟跟前，弄了一身泥水。” 说着，大家想着前情，都笑了。宝钗笑笑那周妈妈道：“ 周妈，你们姑娘还是那么淘气不淘气了。” 周奶娘也笑了。迎春笑道：“ 淘气也罢了，我就嫌她爱说话，也没见睡在那里还是叽叽咕咕，笑一阵说一阵，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些话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只怕如今好了，前日有人家来相看，眼见有婆婆家了，还是那么着。”贾母因问：“ 家儿还是住着，还是家去呢？” 周奶娘笑道：“ 老太太没有看见衣服都带了来，可不住两天。” 史湘云问道：“ 宝玉哥哥不在家吗？” 宝钗笑道：“ 他再不想着别人，只想宝兄弟，两个人好憨的，这可见还没改了淘气。” 贾母道：“ 如今你们大了，别提小名儿了。” 刚只说着，只见宝玉来了，笑道：“ 云妹妹来了，怎么前儿打发人接你去，怎么不来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 这里老太太才说一个，你又来提名道姓的了。 林黛玉道：“ 你哥哥得了好东西，等着你呢。” 史湘云道：“ 什么好东西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信他呢？几日不见，越发高了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袭人姐姐好。” 宝玉道：“ 多谢你记挂。” 湘云道：“ 我给他带了好东西来了。” 说着拿出手帕子来，挽着一个疙瘩。宝玉道：“ 什么好的？你倒不如把前儿送来的那种降文石的戒指带两个给他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这是什么？” 说着便打开，众人看时，果然就是上次送来的那降文戒指，一包四个。林黛玉笑道：“ 你们瞧瞧他这主意，钱儿一般的打发人给我们送了来，你就把他的带来，岂不省事？今儿巴巴的自己带了来，我当又是什么新奇东西，原来还是他。真真你是糊涂人。” 史湘云笑道：“ 你才糊涂呢，我把这理说出来，大家评一评谁糊涂。给你们送东西，就是使来的，不用说话，拿进来一看，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们的了。若带他们的东西，这得我先告诉来人，这是哪一个丫头的，那是哪一个丫头的。那使来的人明白还好，再糊涂些，丫头的名字他也不记得，混闹胡说的，反连你们的东西都搅糊涂了。若是打发个女人，素日知道的还罢了，撇上钱儿又打发小子来，可怎么说丫头们的名字呢？横竖我来给他们带来，岂不清白？” 说着把四个戒指放下，说道：“ 袭人姐姐一个，鸳鸯姐姐一个，金钏姐姐一个，平儿姐姐一个，这倒是四个人的，难道小子们也记得这么清白？” 众人听了都笑道：“ 果然明白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还是这么会说话，不让人。” 林黛玉听了冷笑道：“ 他不会说话，他的金麒麟会说话。” 一面说着便起身走了。幸而诸人都不曾听见，只有薛宝钗抿嘴一笑。宝玉听见了，倒自己后悔又说错了话，忽见宝钗一笑，由不得也笑了。宝钗见宝玉笑了，忙起身走开，叫林黛玉去说话。贾母向湘云道：“ 吃了茶歇一歇，瞧瞧你的嫂子们去，园里也凉快，同你姐姐们去逛逛。” 湘云答应了，将三个戒指包上，歇了一歇，便起身要瞧凤姐等人去。众奶娘丫头跟着到了凤姐那里，说笑了一回，出来便往大观园来，见过了李公才，少做片事，便往怡红院来找袭人。因回头说道：“ 你们不必跟着，只管瞧你们的朋友亲戚去，留下翠缕服饰就是了。” 众人听了，自去寻姑觅嫂，只剩下湘云、翠缕两个人。翠缕道：“ 这荷花怎么还不开？” 史湘云道：“ 时候没到。” 翠缕道：“ 这也和咱们家池子里的一样，也是篓子花。” 湘云道：“ 他们这个还不如咱们的。” 翠缕道：“ 他们那边有个石榴，接连四五只，真是篓子上起的篓子，这也难为它长。” 史湘云道：“ 花草也是同人一样，气脉充足，长得就好。” 翠缕把脸一扭，说道：“ 我不信这话，若说同人一样，我怎么不见头上又长出一个头来的人？” 湘云听了由不得一笑，说道：“ 我说你不用说话，你偏好说，这叫人怎么好答言？天地间都负阴阳二气所生，或正或邪，或奇或怪，千变万化，都是阴阳顺逆，多少一生出来，人罕见的就奇，究竟理还是一样。” 翠缕道：“ 这么说起来，从古至今，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糊涂东西，越说越放屁，什么都是些阴阳，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？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，阳尽了就成阴，阴尽了就成阳，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，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。 翠缕道：“ 这糊涂死了我，什么是个阴阳，没一没形的。我只问姑娘，这阴阳是个什么样？” 湘云道：“ 阴阳可有什么样，不过是个气儿，气物复了成形。比如天是阳，地就是阴，水是阴，火就是阳，日是阳，月就是阴。” 翠缕听了笑道：“ 是了是了，我今儿可明白了，怪道人都管着日头叫太阳呢，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么太阴星，就是这个理了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刚刚都明白了。” 翠缕道：“ 这些大东西有阴阳也罢了，难道那些蚊子、各藻、猛虫、花草、瓦片、砖头也有阴阳不成？” 湘云道：“ 怎么没有阴阳的呢？比如那一个树叶还分阴阳呢，那边向上朝阳的便是阳，这边背阴腹下的便是阴。” 翠缕听了点头笑道：“ 原来这样，我可明白了，只是咱们这手里的扇子怎么是阳怎么是阴呢？” 湘云道：“ 这边正面就是阳，那边反面就为阴。” 翠缕又点头笑了，还要拿几件东西问，因想不起个什么来，猛低头就看见湘云宫绦上系的金麒麟，便提起来问道：“ 姑娘，这个难道也有阴阳？” 湘云道：“ 走兽飞禽，雄为阳，雌为阴，聘为阴，母为阳，怎么没有呢？” 翠缕道：“ 这是公的，到底是母的呢？” 湘云道：“ 这连我也不知道。” 翠缕道：“ 这也罢了，怎么东西都有阴阳，怎么人倒没有阴阳呢？” 湘云照脸啐了一口道：“ 下流东西，好生走吧，越问越问出好的来了。” 翠缕笑道：“ 这有什么不告诉我的呢？我也知道了，不用难我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你知道什么？” 翠缕道：“ 姑娘是阳，我就是阴。” 说着，湘云拿手帕子握着嘴，呵呵地笑起来。翠缕道：“ 说是了，就笑得这样吗？” 湘云道：“ 很是，很是。” 翠缕道：“ 人规矩主子为阳，奴才为阴，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你很懂得。” 一面说一面走，刚到蔷薇架下，湘云道：“ 你瞧，那是谁掉的首饰，金晃晃的在那里。” 翠缕听了，忙赶上拾在手里攥着，笑道：“ 可分出阴阳来了。” 说着，先拿使湘云的麒麟瞧，湘云要他捡的瞧，翠缕只管不放手，笑道：“ 是件宝贝，姑娘瞧不得，这是从哪里来的？好奇怪，我从来在这里没见有人有这个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拿来我看。” 翠缕将手一撒，笑道：“ 请看。” 湘云举目一验，却是文采辉煌的一个金麒麟，比自己配的又大又有文采。湘云伸手擎在掌上，只是默默不语，正自出神，忽见宝玉从那边来了，笑问道：“ 你两个在这日头底下做什么呢？怎么不找袭人去？” 湘云连忙将那麒麟藏起道：“ 正要去呢，咱们一处走。” 说着，大家进入怡红院来。袭人正在阶下以剑追风，忽见湘云来了，连忙迎下来，携手笑说一向久别情况，一时进来归坐。宝玉因笑道：“ 你该早来，我得了一件好东西，专等你呢。” 说着，一面在身上摸掏，掏了半天，哎呀了一声，便问袭人：“ 那个东西你收起来了吗？ 袭人道： 什么东西？ 宝玉道： 巧儿得的麒麟。 袭人道： 你天天带在身上的，怎么问我？ 宝玉听了，将手一拍，说道： 这可丢了，往哪里找去？ 就要起身自己寻去。湘云听了，方知是他遗落的，便笑问道： 你几时又有了麒麟了？ 宝玉道： 巧儿好不容易得的呢，不知多早晚丢了，我也糊涂了。 湘云笑道： 幸而是玩的东西，还是这么慌张。 说着将手一撒， 你瞧瞧，是这个不是？ 宝玉一见，由不得欢喜非常，应说道： 不知是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